佛经故事，这个剧的剧名叫做《变路》。 就嚟天光噶啦， 就嚟天光噶啦。 嗯， 咁我起身啦。 嗱，你入厨房洗面朗口先啦。 哦，啊系啦，老婆啊， 嗯， 供养品预备咗未啊？供养佛陀噶、哦， 预备咗噶啦。 预备咗啲乜嘢啊？ 系白粥啊。 白粥？ 嗯， 咁清淡点得噶？仲有冇其他食物啫？ 我蒸咗一底松糕添。 哦，咁啊啱啦，拎埋去供养佛陀同埋比丘大德咧。 咁你喺路上点啊？ 诶， 啲松糕系俾你当系干粮噶噃。 诶， 如果拎咗俾佛陀佢哋，你喺路上就冇干粮噶啦。 得啦得啦，我要好少就够噶啦，俾大半松糕供养佛陀啦。他们人多嘛。 哦，好啦，咁等我执好啲嘢先啦。 嗯。 哎哎，唔好喊吓，阿仔乖。哦哎。 老婆，我都知道你好辛苦嘅，半夜三更起身做咁多嘢，梗系成晚冇瞓啦。 唉，有乜办法啊？阿谭啊， 嗯， 但求你身体平安，出门遇到贵人。顺头顺路赚到钱回来，那我就心软了。 唉，我为了搵食远走他方，抌低你和两个仔女，其实我都好不放心的。 你都无谓讲这些话了，我会照顾他们的了，最紧要就是你自己保重啊。 嗯， 那我就安乐了。 得了老婆，我一找到钱就即刻回来跟你团聚的了。 望就敢望了。 不要这样啦，现在我们去见佛陀啦，拿埋个包袱去。 哦，我抱阿仔，你担住担竹啦。 嗯， 还有些松糕啊。 得啦得啦，行啦，好声啊。真是天光啊。咦，佛陀出咗嚟啦！佛陀，佛陀早晨， 施主早晨。 佛陀，请接受我的供养啦。呢啲系白粥同埋松糕，系好粗贱嘅食物嚟嘅啫。 施主，啱啱天光，你就攞啲食物嚟，使乜咁心急呢？ 哦，系咁嘅，因为我要赶住出门，我要去外边揾工做，所以就早咗嚟啦。 哦。原来是这样的。 佛陀，我丈夫出门之后，我们暂时未有机会亲近佛陀了。 不要紧，将来有机会再说。 佛陀，我这次出门去第二度找嘢做，其实都好不想的。 出门去第二度找嘢做本来是好发展的，为什么你不想呢？ 唉，因为我还有两个仔女，细嗰个仲系手抱嘅添，我女人一个人带住佢哋，而且屋企又穷，仲要佢做针子养家，其实谂落我都好心烦。 施主，环境逼人，你哋两夫妻暂时挨下咧，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唔使闭翳嘅。 系，佛陀啊，我想请你赐我一啲金石良言，等我记住啫。 好，施主，人系要有信心，有咗信心就等于有咗指南针，努力向目标前进，自然有收获啦。 信心，佛陀，信心系乜嘢？ 当你喺人生选择咗一个方向，或者一个心愿，只要力量做得到， 无害于人，都可以奉持佢，相信佢会成功，咁就系信心啦。 哦，就系咁简单啫咩？ 系，好简单嘅咋。心力大于一切，好似一个画家能够靠佢自己嘅心力画出图画。只要你想象力强，有专注信念，再配合行动，咁就会想嗰样得嗰样。 佛陀，好多谢你，我会记住噶啦。不过有咗信心，有咗行动，系咪就唔会失败呢？ 唔系，当一种业力已经成熟，就可能会障碍成功嘅。 哦，咁样。 施主，凡事都只有向信心嚟行动，不必多疑啦。 是佛陀，我会记住的。我希望在第二度会遇到你，再得到你的教训。 好，我会周围去弘法，可能会遇到你。 啊，佛陀，那我扯了。 咪行住，你攞返啲松糕扯啦，我淨係要白粥得啦。 佛陀，我诚心拎嚟嘅，我唔拎扯啦。 係咯，佛陀，有咁大底松糕，阿谭唔要得咁多㗎。 不如我教一个方法俾你啦。嗱，你用一条水草将啲松糕一嚿嚿咁穿起嚟，铺喺塊蕉叶上面，然后你就孭住塊蕉叶啦。 佛陀，咁咪俾日头晒干咗啲松糕咯？ 冇错，咁多松糕一时食唔晒嘅，有得太阳晒干佢，然后你就包好挤埋。 佛陀，咁多糕干要嚟做乜嘢啊？ 施主，出门嘅嘢有时话唔埋，而且你经济唔系几好。到第日你肚饿，可以将啲糕干用水浸湿，食咗咪可以饱肚咯。 哦，咁真系好方法嚟噃。唉，佛陀，我供养你唔到，真系惭愧啦。 唔紧要，我有白粥得啦。比丘佢哋会出去化缘，你唔使介意。 哦， 起程啦， 佛陀，咁我起程啊。 记住。一定要有信心啊！ 是。 喂，阿谭啊，嚟食啖饭啦！ 做乜唔出声啫？ 七娘子，你唔好搞我啦！ 睇下你啊，糊糊涂涂咁，又饮醉啊？ 冇啊，冇饮醉啊！ 唉，食啲饭先啦。嗱，食完饭呢你係清醒啲，个人又舒服啲㗎啦。 好啦好啦，咁我食啲饭啦。 嗱，饮碗汤啊，呢啲汤啊炖咗好耐，好够火炉㗎。 啊，你又真係好心事㗎喎，七娘子。时时都煲汤水我补身。 咁咪囉，睇下你个样啊，肥肥润润，容光焕发。都是那些汤水有益咋。 是啊，汤水有益。 嗱，阿谭啊，咁饮多碗啦。 我唔饮啦，够啦够啦。我够㗎啦。 算啦，唔饮就罢啦，食个生果啊。嗱，我拎个芒果俾你食啊，好吗？ 哦，好啊好啊。哇，好甜啊。 好甜呢。做咩啫？你发神经咩？好饮好食，咁忽然间喺度唞大气，你做咩啫？好唔开心咩？ 我忽然间觉得好闷。 我知道，你又谂起嗰啲心事啫嘛。 系，我又谂起阿仔佢哋，而家都唔知佢哋点。 有乜点啫？咁咪食紧饭啊，或者瞓紧觉咁啦，成日挂住佢哋。 七娘子，我离开咗佢哋四年噶啦， 大家都冇晒消息，点会唔挂呢？ 挂挂挂，成日都系挂住佢哋，硬系唔系挂仔又挂女，唔系挂老婆挂呢、這个挂嗰、那个。啊，睇见你都烦啊，又唔见你挂住下我。 哎呀，我唔挂住你，你铺话法咧？你谂下，四年来啊，我所赚嘅钱系咪俾晒你啊？ 吓， 大粒宝石，大条金链，系咪都孝敬你？你个人都冇厌足嘅。 哎呀，你仲敢大声夹恶喎吓？四年嚟你就发达噶啦，系咪啊？吓，喂，四年前啊，你谂下你自己啊，啱啱嚟到嗰阵啊，通街踎。攞招唔得晚嗰阵，鬼可怜你啊！ 喂，七娘子，你又喺度数我啊？你成日都讲住沉唔沉气啲啊？ 咁你又数我吓、啊？你数我嗰啲人唔计数啊？吓、啊？如果唔系我救你啊，俾本钱你做生意啊，你有冇今日啊？吓、啊？而家赚到个两蚊钱啫，就懒过有嘢咁添啊？ 诶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唔好斗气啦！ 我系要斗啊！我系要咁恶噶啦！你个人啊，忘恩负义，你食碗底， 哎、算啦算啦算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唉，算我怕咗你啦，唔好嘈啦，得唔得啊？ 唔嘈唔嘈，你估你话怕我就得噶啦吓？我仲怕你，怕你几十倍啊！ 咁要点先得啊？好啦好啦，算我求下你啦，我而家道歉，我而家向你讲句对唔住啦，咁得未啊？ 对唔住对唔住就得噶啦吓。打死人啊，讲句对唔住得唔得啊？ 咁要点啊？ 要点要点 七娘子算啦，你唔好嘈啦，我都话赔罪咯。嗱，我买返对金鸭俾你补数啊，好唔好啊？ 唔算数，一对金鸭想算数啊？ 咁唔系你想点啫？ 嗱，我话俾你听下，以后呢你唔做得返乡下。 咩话？叫我以后唔好翻乡下？ 梗系啦，等你死咗嗰条心，唔使左思右想啊！ 你点可以咁讲噶？ 你唔信邪咩？我话俾你听，我要你咧连谂都唔准你谂下。 咁点得呢？ 有乜唔得啊？我话过你知，阿谭，你知唔知啊？我系识法术噶、哦。 我知你识多少法术。迷人嗰啲啊嘛， 迷人嗰啲都系法术咩？系咩？嗰啲都系法术咩？嗱，阿谭，你而家听住， 我咪听紧咯。 以后你唔做得，谂住翻屋企。如果唔系咧，你就会变咗一只奴仔啦。 咩话？我会变咗只奴仔？咁得意，人都会变咗只奴仔？ 我系巫婆，我讲嘅说话系真嘅。 唉，算啦算啦，你唔好同我讲笑啦，我都话怕咗你啦。嗱咁啦，我再送多你一串珍珠咁得啦啩？做咩啫？做咩唔出声啊？系咁啦，顶颈嘅嘢顶过咪算数咯。 伟谭，呢次我唔会放过你噶啦，我一定要将你变成一只奴仔，永远永远都听我嘅说话，永远永远都俾我洗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谭，你唔系人啊！你有四只脚，一条尾，两只长嘅耳朵， 你是奴仔，你以后不识想嘢噶啦，你再唔识得翻去屋企，你净系识得翻嚟我呢度。 乜咁嘅？点解忽然间头晕晕嘅？唔通醉咗？点解？点解我个脑谂唔到嘢嘅？点解？好惊！ 你仲想啲乜嘢啊？吓，你想死嘅真啊！望住我， 望住你，点解？点解嘅？我咁头晕嘅，我望唔真嘅，弊啦，弊啦！ 阿谭，我警告你吓。以后你都无谓再想念你的老婆同埋仔女啦。如果你想亲你嘅屋企，你就会变成一只驴，乜都谂唔到嘢噶啦。 咁我咪成世都唔可以翻去见佢哋咯。咁， 你谂你啦。喂，你做咩啊？ 我好惊啊！我心卜卜跳，好惊 啊！你 我好惊 啊！哎呀，阿谭，你唔使惊，你使乜怕啫？嗱，只要你喺我嘅身边，你永远都唔会变成一只驴仔噶啦！嚟啦，嚟啊！我锡翻你啊！嚟啊！等我七娘子锡翻啖阿谭先啦。乖呀，谭啊，嗱，你唔会离开我啦，吓？ 唔会，我唔会离开你，我点敢离开你？七娘子，你真系识法术噶？ 哎呀，我点只识法术啊？我仲会攞人哋嘅心肝添噶。 你仲会攞人心肝添噶？你唔好吓我啦。 傻啦，你使乜惊啫？我锡你嘛，你唔使惊咧。嚟啊，埋嚟啊，嗱，等我锡啖你啊。嗱，你记住我，咁你就唔使惊噶啦。哎呀，谭，我点舍得俾你变成一只驴仔啫？你话系唔系啊？吓， 系， 我唔知啊。我记住你就得噶啦。 乖， 咁我记住你嘅。 乖啦，乖啦，我知道你，我知你， 唔好知我啦， 下次嘅啫， 好肉酸嘅。 唔系，我系要知你，我系要知你。 喂，阿谭。你不是阿谭、啊、 你是谁啊？ 阿谭，真的估不到在这里见到你、啊、你不认得我啊？张贵啊。 哦，贵叔啊。你几好啊嘛。 好， 你来了这里吗？ 是啊，是啊，阿谭啊，不见你三四年而已，完全不同了、啊、哇，穿了丝绸，上身是白丑衫，下身是茶色丑裤，穿鞋搭袜，哇，发呢个达啦！ 贵叔，你唔好咁讲，发达我就唔敢讲，不过叫做有啲嘢做下咁啦。 哦，咁啊差唔多啦，系嘛？不过， 贵叔，做咩唞大气啊？嚟，我请你食饭。你去吃饭 啦，唔使拘啦， 搵个地方坐下先。 唔使啦，你嗰边有个石头，坐低倾下啦，啊？ 哦，好，咁埋去坐下。贵叔啊，我好想知道我乡下屋企嘅情形。啊，你喺乡下出嚟噶嗬？ 系，我出咗嚟半年到啦。 哦，咁你有冇见到我老婆啊？佢有冇嫁到人啊？ 讲起你老婆啊，惨啦，拖男带女，喺度守住头家。 咩话？佢仲守住头家？ 嗯， 咁我谂我啲仔女都好大咯， 梗系啦，你个女啊成十二三岁咯，我仔都四五岁啊。 系啊， 喂，阿谭，你喺出边系几好都系假噶，你老婆真系挨得好辛苦噶，又成日病。全靠你个女帮手做针刺，帮补家计嘅啫。而家你老婆啊，又有啲嘢闭翳啦。 又有咩闭翳啊？ 你都知啦，你个女啊十二三岁噶啦嘛，啊，过两年就嫁得噶咯噃。咁我哋乡下规例，你唔系唔知噶。啊，个女要有嫁妆，先至嫁得头好人家噶嘛。 系啊系啊，咁啊系啊。 咁咪系咯，你老婆咪成日担心呢样嘢咯。阿谭，你喺呢度系咪又有头家啊？ 吓，系我喺度识咗个女人，同埋住咯。 哦，咁你嘅生活就几好喎，又吓 过得去啦。 不过好极都冇用啦，系咪？喺外边风光，咁啊即系富贵夜行啫。需要你帮忙，而你又有责任要帮忙嘅人，你都唔理啦。咁有咩用喎、 啊？贵叔，你又讲得啱，我啊真系冇用。不过你唔知咁多噶啦，你我识嗰个女人啊，系巫师嚟噶，佢识法术噶，佢又唔准我翻屋企，佢用法术令到我一谂起屋企咧，个心就乱晒，变成一只奴仔噶啦，而且唔记得翻乡下条路添， 乜咁嘅咩？ 唉，系啊，贵叔，不如咁啊啦， 啊点啊？ 你带我翻 啦，唔系迷区，迷区，迷区，佢系巫师嚟嘅，会法术噶嘛，用乜嘢搞埋我噶？唉，谈下咁先啦，吓，唉，迷区，你唔好搞我啊，咁。 诶诶，贵叔啊，贵叔，唉，咁就走咗去。咁而家点呢？我老婆，我啲仔女点呢？ 阿谭，你快啲翻嚟啦！你几时翻嚟？你翻嚟睇下我哋啦， 父亲，你翻嚟啦，我哋好想见你啊！你翻嚟啦， 我抵死，我抵死，我好心乱，点样先翻到去屋企？唔通我又会变咗只奴仔？救命！救命啊！施主，你做咩咁惊啊？你系边个啊？ 你唔记得我啦？我系佛陀啊！ 佛陀？ 四年前你离开乡下，我仲受过你嘅白竹供养添，你记得吗？ 白竹？佛陀？我乜嘢都唔记得晒啦，我而家个心都唔知几乱。阿佛陀啊，你睇下我而家系咪已经变咗只奴仔啊？系咪啊？我系咪奴仔啊？ 唔系啊，你冇变到奴仔，你系一个人嚟。点解你会咁讲？ 我冇变咗奴仔啊，佛陀，我做错事。我贪慕女色，我遇到个巫婆啊，佢缠住我唔准我翻屋企，搞到我而家唔记得翻屋企嗰条路添。 施主，色不迷人，人自迷，自己做嘅事自己要负责嘅。你仲记唔记得啊？要有信心啊！ 有信心。我好似记得啊， 凡事有信心，坚定向目标进行，一定可以摆脱烦恼牵缠。你嘅乡下喺东南边，出咗城门一直行，三日之后你再问人，只要你肯翻去，一定可以翻到屋企嘅。 真嘅，佛陀， 有信心，有行动。坚持落去， 咁就系金刚心啦。 啊，系佛陀，我而家清醒啦。 啊，咁就好啦。